安宗下午没课，来到办公室发现白毅也在。他用一只眼睛扫了他一下，就问道： 找回来了。 安宗把身份证扔到他面前，坐下后悻悻道： 拿去，好好藏着，别让人看到你那张拍得跟旧社会特务一样的臭脸。 白毅又冷眼扫了他一下，也不再理睬，收了身份证就当他不存在一样的看书。安宗也懒得和他扯皮，泡了一杯茶，也坐下看备课本。过了一会儿，才想到卢老师的那件事还得请白毅出马，于是只有先找个台阶下，让僵硬的气氛缓一缓，否则他也不好开口。安宗咳嗽几声，白毅都没反应，他又看了他几眼。白毅瞟他一下说： 有话就说，否则我还以为你肺炎了，那会传染的。 既然都让他说了，安宗也不再别扭什么，于是拉着椅子坐到他旁边，把今天看到卢老师和他要他们晚上留下来的事说了一遍。因为他鼻梁上有淤青，所以没戴眼镜，白毅下意识的想要点眼镜架，却点到自己的鼻梁，皱着眉头说： 也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没问清楚就答应下来了。 安宗知道他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答应得太轻率了。的确，过去的教训历历在目，太多的谜团还依然围绕着他。其实他答应后的下一秒就反悔了，感觉自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安宗面露难色，看着白毅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，只有硬着头皮尴尬地辩解道： 老白，有些事不说不代表我不在意，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，不过俗话说得好，富贵在天，生死由命，我们现在这样杯弓蛇影也不是办法，不如像往常那样过日子。 白毅摆了摆手，显然不同意他这种说辞，淡淡地说： 能够不去牵扯额外的危险，就不要给自己找麻烦，否则有几条命也不够我们玩的。而且你也察觉到了，我们遇见的事实在有些邪门，他们的发生都显得有些不合理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感觉有些牵强。我认为这个绝对不是以往的八苦鬼咒，很可能是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诅咒。现在我们手头的信息又少，也不知道下一个局会在什么时候发生。 安宗也陷入沉思，即使如此，已经答应的事实在不好推辞。转念一想， 其实可以先听听到底是什么问题，如果是普通的事件，那么白毅完全可以一个人搞定，如果发现苗头不对，我们也不可能去玩命，话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 想到这里，他也就没有太多的顾虑，把自己的想法对白毅说了一下，他既没有表示赞同，也没有表示反对，至少一切都得等卢老师把事情告诉他们后才知道。白毅看了一眼安宗的嘴巴说： 昨天是我一时失手，没想到力气用大了，你嘴没事吧？ 安宗碰了一下嘴角，的确还有些肿，不过这种程度的伤，过去打篮球的时候几乎是两三天就得撞一次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摆了摆手，语气也缓和了下来： 这点伤过去玩的时候哪天不是撞两三个的，你别把我当女人看，这种事情别挂在心上，倒是我真不该随便拿你东西啊。 这个倒无所谓，我对你也没什么不放心，总之你以后用完东西给我放回原处，否则鬼知道你塞哪儿了。 这点他承认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大哈，用完东西从来都是随手扔的，不知道有多少东西被他遗忘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。 哎，老白，你不戴眼镜也看得清楚，那干嘛还要戴啊？ 我有些散光，戴着总归要看得更清楚一些，而且我习惯了。 你小子就跟我装斯文是吧？啊，不过人家喜欢戴眼镜和我也没关系，这种不把我当外人的口气，像是完全接纳和信任我一样，就仿佛这是只有我才能享受到的特权一样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 然而白毅这种随意的口吻让他突然产生某种奇特的、有点说不上来是什么的感觉。安宗赶紧下意识想找些其他事情做，好把这个乱七八糟的念头终止。即使如此，心里依然止不住高兴。此时，窗外突然嘈杂起来， 他站起来打开窗户，想要看看楼下吵些什么。一开窗户，突然一个黑影快速地从楼上落下。他睁着眼都来不及眨，只看到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看，而且眼神中充满了阴冷的笑意，仿佛在嘲笑什么似的。就在刹那之后，安宗听到楼下传来一声闷响，顿时四周叫声不断，他这才意识到有人跳楼了。 我靠，从这跳下去绝对没活路啊。 白衣也冲了过来，站在安宗身旁，由高向下俯瞰，发现地上趴着一个人，头直接扣在了水泥地上，周围都是他喷溅的血肉，好多学生都发出痛哭声和尖叫声。安宗连忙抬头看着楼上，此时发现卢老师傻傻地看着底下的操场，脸色比死人还要难看。此时楼上楼下都围着好多人，很快警车也开了进来，还有抬着担架的法医。当医务人员抬起尸体的时候，那尸体手脚像是挂着的木头圆规一样，都可以360度打转，全身粉碎性骨折，人肯定是当场断气了。在警察中，安宗发现祭天的身影，他抬头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俩。安宗回头示意白毅是否要下去看看，但是白毅却说去楼上看。他们俩二话不说，立马冲到楼上。这间教室正好是上卢老师的数学课，此时警察还没上来，教室里已经乱作一团，同学们都吓得不知所措，而卢老师像是被抽了魂似的站在窗口，嘴巴哆嗦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安宗看着白毅，他走到卢老师面前晃了两下手，卢老师连个反应也没有，只是傻傻的看着楼下。安宗一看，糟糕了，卢老师被吓懵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连忙叫住一个男生问道， 哎，你们怎么了？这课上一半居然有人跳楼啊。 那个男生也被吓得浑身发抖，但是还能正常对话。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下之前的情况，原来跳下去的那个是他们班的数学课代表，算得上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人挺开朗的，也不是那种会钻牛角尖的人。不过今天突然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他本来正常在黑板上写答题，还被卢老师夸奖了，一转眼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对着讲台底下傻笑，然后直接奔向窗口。天气热，教室窗户都是打开的，他站在窗口回头对着卢老师说了一句话，就跨在窗台上，大家还没有搞清楚他干嘛笑得那么阴险，人就跳了下去。 没人去拦吗？ 安宗皱着眉头问道。 没有，根本没想到会这样，神经病发作还需要点前兆呢，这个完全像是被鬼附身。 卢老师听到这句话，眼珠子突然转了过来，他恶狠狠地说， 胡说，根本没有鬼，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鬼的，我不相信。 安宗看向白毅，白毅冷冷地盯着卢老师。卢老师发现自己有些失态，尴尬地转过了头，随后又直勾勾地盯着操场看。此时警察已经上来了，季天看到他们两个愣了一下，随后说， 你们先下去吧，这事儿得交给警方来办。 然后他暗自对白毅说了一些话，白毅也嘀咕了几句，随后白毅回头看了安宗一眼，示意他们先出去。此时门口已经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了，所有的人都拥在走廊里，潘秃子一时也傻眼了，只有不停地擦头上的汗。他们挤出人堆，安宗示意要不要再去操场看看，白毅摇头道， 没有意义，尸体都搬走了，这明摆着和卢老师要我们帮忙的事情有关系。 安宗点头同意他的看法，白毅示意他们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然后他才继续说下去， 卢老师恐怕是真碰到什么事了，当初去找照片，你感觉他哪儿不对劲儿？